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会见德国总理舒尔茨。第六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今天启动，电影《奇迹笨小孩》已确定将竞争本届奥斯卡奖最佳国际影片。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习近平指出，德国总理舒尔茨是中共20大召开后首位来访的欧洲领导人，也是舒尔茨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相信访问将增进双方了解和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下阶段中德关系发展做好谋划。习近平强调，今年恰逢中德建交50周年，50载历程表明，只要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原则，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就不会偏，步子也会走得很稳。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德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变局乱局中更应该携手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第六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主场活动今天启动，北京园博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地变身戏曲乐园，将陆续举办演出、论坛、展览、市集、游戏等系列戏曲活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进清你好。 你好冰冰，听众朋友好。 请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好的，这届戏曲文化周呢，不仅仅有学术论坛活动，那各类精品演出呢，也是中国戏曲文化周的重头戏哈，体现了这个戏曲周的专业度。大家不仅可以欣赏到京剧《大贪二》、评剧《花为媒》等名角诠释的经典作品，还可以欣赏到戏曲文化周特色违约作品，由北京风雷京剧团带来的沉浸式的京剧《古错西游记》，将这个群仙贺宴，还有闹龙宫闹天宫等等这些经典的片段，配合园林景观进行演出，并且设计了跟这个剧情相关的这个沉浸互动的内容。那么本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呢，还更加扩展了戏曲舞台的这个广度，比如说在中国园林博物馆设置舞台，与这个苏州畅园上演微缩版昆曲《玉簪记》，馆内余音山房内则将这个进行传统戏曲的经典的唱段的展示，而走进园林呢，你像戏曲文化周演出也将走进长安大戏院、吉祥戏院，还有正义祠戏楼，还有这个中山公园音乐堂等等专业的剧场，也将演出优秀的戏曲作品，比如说京剧《红鬃烈马》、昆曲《玉簪记》，还有《牡丹亭》等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全本的《红鬃烈马》呢，已经多年没有在舞台上演出了。那本届戏曲周呢，特别在吉祥戏院献上由北京京剧院带来的全本《红鬃烈马》的演出。冰冰， 好的，感谢金青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今年3月19号，新闻热线曾报道，位于朝阳区潘家园街道的一处酒店，在顶层之上违规加盖了2层，还在楼体之外违规加建了酒店的大堂门头，这总共上千平方米的违建存在多年，一直没有拆除。近日市民张先生再次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报道播出后，顶层之上几千平方米的违建拆除了，但酒店大堂这几百平方米的违建还是没动静。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再次探访，我们来连线川子。川子你好。 主持人你好。 来介绍一下之前违建的情况。 这处违建所在的酒店是位于朝阳区华威路和劲松南路交叉口的西南侧潘家园东里18号楼。那反映问题的市民曾告诉我说，从2010年开始，大楼的产权方就对楼体进行了加建扩建，之后呢是一直用于出租，用于酒店的经营。那在我在今年3月份探访时看到，这家酒店当时是已经停业了。那据我了解，朝阳区潘家园街道办事处在2021年8月25号就发布了限期拆除决定书。那今年3月呢，属地潘家园街道办综合行政执法队的一名工作人员曾表示，当时是在走这个拆违的流程。主持人。 那么目前拆违工作进行到哪一步了呢？ 最近呢，反映问题的市民再次联系记者表示，楼顶加盖的2层违建大概是1600平方米，在今年7月被拆除，但是楼下包括酒店大堂门头在内的违建部分呢，是至今都没有拆除的音讯。那我在11月1号再次来到潘家园街道华威路路边的这处酒店门前，看到酒店楼顶原本加盖的2层违建房屋已经是全部被拆掉了，但是酒店1层加盖的大堂门头还是原先的样子。那这个酒店呢是又重新开始营业了，不过我也留意到大堂部违建部分用于经营饭店的商铺是已经停业的。那剩下的这部分违建为什么迟迟没有拆除，又在什么时候被拆除呢？我也询问了这个潘家园东里18号楼的产权方龙鼎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但是电话一直无法接通。那11月2号呢，我又拨通了潘家园街道办综合行政执法队的这个电话，询问最新进展。那负责此事的执法队员表示，拆违工作目前正在展开，已经完成了对酒店剩余违建的一个测绘工作。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今年是可以完成这个全部的拆除工作的。那对此事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好的，感谢川子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好，再来关注我国生物医学成像领域的大科学工程，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项目工程昨天在北京怀柔科学城竣工。这一项目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确定的10个优先建设项目之一，由北京大学联合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家单位共同建设，项目预计明年试运行，2024年验收。近日，易烊千玺主演的电影《奇迹笨小孩》已经确定将竞争本届奥斯卡奖最佳国际影片。这部电影是《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第二部执导长片，由易烊千玺、田雨、陈哈林、齐溪等出演，讲述奇迹小队在深漂青年景浩的带领下一同创业的故事。电影今年春节档上映，7月重映，票房目前累计13.79亿元。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1级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 生色球12亿元派奖，自2022年11月1日晚开始，持续派奖20期，一等奖获得者每期均分2000万特别奖，末等奖奖金翻番。同时，北京福彩还开展电脑票兑奖送票，每日送出50000张，具体详情见店内海报。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世界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是无。